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 是否给多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何余生中有个他，怎奈他余生中有个他。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曾空独眠的日子。 真走掉，看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一只狗，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爱怎么能消失掉。床底下书桌上抽屉里起一地拼了命的找，一点点地消失，一公里一世人相爱过的一秒，公路上城市从人行道向前不断的奔跑，痛追来了甩不掉。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8名校校友邮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从上海出发，开启一场5400万的千人邮轮之旅。国际政要、政商名流与名校校友将共同参加多场主题论坛，实现智慧融合，推动多维连接。咨询电话01051581108，01051581108。

因为你总是对我太好，结果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也许是因为我总是付出太少，而你给我的我都不要，也许是因为我对爱情要求太高，无论我如何努力也做不到，我承认我做不到，也许是因为你总是对我太好，结果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逃，也许是因为我总是付出太少，而你给我的我都不要，也许是因为你对爱情要求太高，无论我如何努力也做不到，我承认我做不到。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口香糖鞋跟踏在柏油路上，咔哒咔哒的响，就这样流浪。喝了酒的那个夜晚，你用力拍着我的肩膀，啪哒啪哒的响，就这样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就这样流浪，的风吹痛了我的孤单，就这样流浪，流浪，就这样流浪，流浪。只是从来都学不会认错的脸孔，越想回头望，

又何必再强留？选择了离开我，还能说什么？爱是你，爱是我迷惑。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为何还如此执着？为你付出所有，已经不顾一切就走。明知道爱你只是继续错，为何还如此脆弱？已经习惯有你，已经不能将你摆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植物化第一人曾孝莲， 我有时候跟我老伴讲，我这一生太单调了，什么都不会做，我是一个很怪的人，我就读过一个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没有转过学，读过一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没有转过学，后来到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去就是将近40年，没有调整过，没有见异思迁，我有很多做不好，我非常愿意把它做好，做了一辈子也是从一而终，单调里边蕴含着丰富，我感到我非常的知足。 物理学家薛其坤， 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是一种朦朦胧胧的这么一种很朴素的这么一种目标，还有当一个科学家的将是多么的伟大，因为我们在学课本的时候会学到牛顿，会知道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给人类社会带了这么大的这个福祉。那时候在村儿的话，课桌呢是把一个树把它劈开，整个这个树呢做我们的课桌，凳子呢是自己家带的。从当时的学习成绩来讲，我最有可能呢能考上大学，所以呢家里把所有的支持呢都放在我的身上了。 著名演员袁泉， 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洗脸，然后我妈妈说，你考过了，你要自己想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去学京剧，然后我说对啊，我真的想去啊，所以其实不是父母给我安排的，对，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的历史上的今天，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93年10月14号，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闭幕。1994年10月14号，秦始皇兵马俑2号坑正式向中外人士开放。2000年10月14号，成都市率先开展无车日活动。2004年10月14号，爱丁堡获世界文学城市称号。2008年10月14号，中俄边界线全部确定。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像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难道你不曾

穿越拥挤的人潮，迷失我的眼，带我跌入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 以后要穿梭树林的青松，像蛤蟆牵起了童年，牵起了我呀和一整个世界。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是滚烫的痴狂，那些相爱 手的手，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冷吗？记得吗？那天你等着我回家，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由于汽车数量高速的增长及车主们不科学的用车习惯引发的车祸数量在持续增加，特别是因为汽车轮胎引起安全事故特别的多。提醒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多了解汽车轮胎的性能，多掌握一些汽车轮胎的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平时开车应该多检查一下胎压，特别是上高速之前，最好安装一下胎压的检测系统，有条件可以做一做防扎处理，定期将轮胎换位，定期修正车轮的平衡度。如果突然遇到了爆胎，一定不能急打方向盘，大力刹车，一定不要用下意识的方式去补救。爆胎之后如果采取以上这些行为，后果就是100%的失控，甚至翻车。爆胎后的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紧握方向盘，其他什么都不做，待车辆稳定后再缓慢制动并驶离主干道。前轮爆胎时，第一个动作是要紧紧握住方向盘，待稳定之后再缓慢制动并驶离主干道，不能反复猛打方向盘，同时也不能急踩刹车，停稳后在车辆后方竖立警示三角牌，防止二次事故。如果是后轮的轮胎爆胎，握好方向盘就可以了，然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踩踏制动踏板，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如果你打算换胎，在停车之前应该双闪慢行，如果没有备用胎又在附近找不到修理点时，应该打开双闪灯慢行至汽车修理厂，或者是请求救助。如果有备胎，必须找一块平坦的硬地进行更换，尽量避免在斜坡处换胎，以免千斤顶滑落而出事故。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买水族装鱼缸就到来水文苑锦鲤世界，京津冀地区综合水族批发市场，规模大，品种全，高德导航文苑锦鲤世界，电话13522839806，微信头号13522839806。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我是李健。 我是 JJ 林俊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伟。 我是黄晓明。 是李易峰。 我是周传雄。 Hello， 我是梁静茹。 我是王迅。 我是蔡淳佳。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流动的经典旋律，留住最美时光。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我是一维。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在白天我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到了晚上我们却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一遍遍地刷着手机，就是不停地在脑海中回放那些烦心事儿。因为一点小事儿跟别人吵了一架，心里总想着怎么骂回去。有个朋友今天的态度很冷淡，就觉得对方是在针对自己。就这样，我们总是喜欢把一丁点儿小事儿无限地放大，又没有办法真正地解决问题，只好在无休止的纠结中黯然神伤，苦苦地熬到天亮。其实这又何必呢？胡思乱想从来都不能解决烦恼，反而会让烦恼加倍。 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 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 曾相识爱的情节，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随着爱已走远，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像风筝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正义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像风筝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正义若能感动天，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 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那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想要遇见却不能遇见，想要忘却又不停思念，仿佛在身边却离我那么远，说永远会有多远，牵手的承诺不会改变，诚意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能够改变，记忆的画面纠结着我的思念。哦，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当脑子越来越乱的时候，倒不如暂时忘掉一切，先好好睡一觉。在网上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没有什么东西比睡觉更能包治百病了。对付疲惫，睡觉；对付恐惧，睡觉；对付感冒，睡觉；对付饥饿，睡觉；对付失恋，睡觉。一觉治百病，一觉平天下。生活中有80%的烦恼都是好好睡一觉就能够解决的，至于剩下的那部分，等睡醒了再去想吧。等你一觉醒来浑身神清气爽，还会发现昨夜的烦恼早已经没了踪影。

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东吴文化创始人梁冬， 我们在大部分的时刻都很难体会过那种终极好的巅峰体验，有了这种终极的巅峰体验之后，你才知道你要做出什么样的人生选择，而做减法就变得不再是一个努力的结果，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是一个你不想将就。如果在五分到九分的东西里面你都会选择不要，剩下的那一点好的时光留给十分你认为最好的那个东西。 青年作家李尚龙， 我们这个民族特别喜欢能够变成钱和立即变成钱，或者变成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干货，称为有用，却忘了一件事儿，各位，这个世界上有趣其实比有用更可贵。一个只看着干货的人，他注定是没温度的，一个只盯着有用的人，他注定会忘掉什么是开心的笑。 每日优先 COO 孙源， 重仓九零后这么一件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如何去实现和执行，那么这里讲了如何宠爱可能才是比较关键的事情。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讲到区别考核，其实区别考核真正的理念和概念不是强调淘汰，而是强调去奖励和激励那头部的人群，奖大于罚，整个组织才是正向的。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经典，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的历史上的今天，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93年10月14号，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闭幕。1994年10月14号，秦始皇兵马俑2号坑正式向中外人士开放。2000年10月14号，成都市率先开展无车日活动。2004年10月14号，爱丁堡获世界文学城市称号。2008年10月14号，中俄边界线全部确定。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好奇而睡着， 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哦，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哪一个？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和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啊。哦，撑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晚上十点，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我是陶喆。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